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世界规模最大抽水储能电站投产发电，北京冬奥会多个有力保障；北京地铁九号线段在年底开通。新闻广播记者今天上午前往八号线金鱼胡同站进行实地探访。云游中轴首个北京中轴线申遗数字形象发布。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在国家电网了解到，河北丰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天正式投产发电，这是当前世界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创造了四项世界第一：装机容量世界第一、储能能力世界第一、地下厂房规模世界第一、地下冻室群规模世界第一。丰宁电站的总装机规模为36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66.12亿千瓦时，年秋抽水的电量为87.16亿千瓦时，将会服务于北京冬奥会的绿电供应。今年是北京轨道交通开通线路最多的一年，在2021年的年底，北京地铁将一口气开通19号线一期、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剩余段、14号线剩余段、S1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清河站、16号线中段、玉渊潭东门站9条线段，新增运营里程56.1公里，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经市政府批准开通以后，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的里程将会达到783公里。在年底开通的线路当中啊，不仅有贯穿城市南北的大动脉，也有打通既有轨道路网断点的剩余段，更有为北京冬奥会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的交通线。市重大项目办轨道一处处长杨立明介绍说，9条地铁线段的开通将会为首都轨道交通建设“14五”开好局、起好步。地铁八号线三期工程已经完工，在年底将会实现贯通运营，可以换乘1号线、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上午来到了八号线的金鱼胡同站进行实地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建明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八号线的三期工程的情况，它都有哪些特点。 走进地铁这个八号线的金鱼胡同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面这个金鱼艺术墙，它以吉祥如意和连年有余为设计主题，包含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呢，又不失现代感。折叠起伏的造型，鱼的形象呢穿梭其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那么车站在这个公共区域呢，做成了门的形状，设计创意呢体现和延续了中轴的概念，以老北京这个彩绘色系为基础，在色彩上呢又结合了城市风貌，风格呢简约统一。八号线的三期工程呢，是从中国美术馆到朱市口站，全长是4.6公里，全都是地下线。其中设有这个金鱼胡同站、王府井站、前门站这三座车站。王府井站呢，可以实现和这个地铁一号线的换乘。这个前门线呢，与这个前门站呢，与这个二号线换乘。八号线全线贯通以后呢，运营里程将达到49公里，全程运行时间呢为85分钟，直接连接了这个回龙观、清河、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前门、木樨园、南苑等众多大型客流的集散点，可以实现与这个一号线、二号线、七号线、14号线的换乘，与地铁4号线、5号线呢，共同构成了北京轨道交通线网中的南北方向的这个骨架路网，将有效的缓解这个沿线的地面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那么八号线全线通车以后呢，沿中轴线辐射的南北贯通的交通大动脉呢，也将正式形成。高峰时段的最小运营间隔呢为2分钟。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19号线一期，是今年底即将开通的一条大站快线，在开通了以后呢，从新宫到牡丹园站用时只需要24分钟。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就探访了19号线一期，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982年12月30号，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当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2000年12月30号，国家统计局宣布，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3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啊，好的，今天就是中午啊，风大一点，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平均风力4级左右，阵风5-6级。这个气温呢虽然是有个6-7度，但是这个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再加上阵风5-6级，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就是1-2度。应该说呢，出行的朋友应该按照体感温度来调整自己的衣着。况且呢，现在气温不高，这个风的这个穿透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呢，大家最好穿上防风比较好的衣服。到了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小，夜间冷空气就可以离开北京了。这个夜间呢，风力比较小，所以呢，气温将快速下降。预计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7度左右，天气还是很冷的，出行早或者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31号呢，这个冷空气离开北京，气温呢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最高气温在5度左右，最低气温依然还是在-7度。这个元旦期间呢，有一次冷空气活动主要发生在1号的上午，1号上午呢，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这个这次冷空气影响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在1号夜间左右，1号半夜前后，冷空气就可以离开北京了。总体来看的话呢，2号、3号没有冷空气活动，气温呢缓慢回升。2号呢，最高气温并不是很高，也就是在2度左右。就到了3号，气温才能回升到3-4度。总体来看，元旦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探亲访友、户外活动。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再见，刘工， 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1，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盐腌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冻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治。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